因为我是新北京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中华武术博大精深，在饱受外族侵略的年代，曾经出现过不少凭借高超武艺惩治骄横跋扈的外国挑衅者的武林奇侠。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九，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在今天的经典名段单元里，我就来和您一起欣赏一段武林中人惩治洋匪扬我国威的快板书名段《东方旭打擂》。话说在清末民初的天津，一个自称周游46国未败一场的俄国大力士达德洛夫到天津打擂比武，武术全师东方旭应有之托前去会斗俄国力士。在擂台上，东方旭忍受着伤臂失女的痛苦，最终用八卦掌战胜了骄横跋扈的达德洛夫。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段由快板表演艺术家张志宽先生表演的《东方旭打擂》。 在1916年，海河急流浪滔滔，天津城腥风阵阵血雨飘，众列强秦我中华称霸道，英雄的民族怒火烧。单说那绿宝石洋行的俄国佬，他们勾结官府坑害百姓毒又刁，不久前请来了俄国大力士设擂台，要与中华武林志士比低高。几天来有不少中国武士来打擂，都被杨力士明打暗算输了招，还被残害致死命三条。今天是最后一天设擂台，决定民族的胜负在今朝。 人们都纷纷拥进了万国游乐场，到那里去把这场争斗瞧。游乐场外好热闹，做小买卖的喊声高，这边就嚷卖药糖嘞，卖药糖，那边就喊江米小枣的切糕，万象玉啊，霸兰花啊，大红火的糖墩儿啊，喝罐去，喝罐去，喝来吧，喝来吧，耗子呀！您听这够多么热闹！咔，打远处就走来的人一个，随人群泰然自若的往前撩。只见他一件长衫，身上穿，头戴着礼帽，压眉梢，两只眼烁烁放异彩，透着刚毅与自豪。您要问他是哪一位，他就是天津城神州武术馆新任的馆长东方旭，我们中华武林第一英豪。离东方不远还有人几个，暗中给他来保镖。东方旭迈步就走进那个游乐场，举目凝神细观瞧，见看台上座无虚席，人全满，扬鼓扬号，又是吹来又是敲。这擂台搭在游乐场的正中间，宫灯高挂彩旗飘，台上还铺着红地毯，在这地毯上啊，有个绿色的宝石做商标。东方旭一见绿宝石，不由得怒火胸中烧，暗想到神武馆掌门何大海被洋行暗害，身负重伤正治疗，他把馆长的重任交给我，千斤重担让我挑。为打擂，我与洋人把他生死文书立，要和那打得落夫决个胜负在今朝。哪料想洋行又到处派人讲我害，我只好将计就计，定下计一条，让何大海的高徒王俊先打擂麻痹敌人，再把打得落夫的体力消。我化妆隐蔽的游乐场，到时候再出其不意的斗羊毛。正沉思，公证人吹了一声哨，游乐场内静悄悄。多国力士打得落夫把台上，这狂徒两只眼不住的四下瞧，但见他身有两米高，虎背狗熊腰，一身嘎的肉啊，露着护胸毛。他的相貌长得凶又狠，又狂又傲，暗藏雕。东方旭看罢，暗冲王俊一点头。王俊他纵身上台，轻飘飘，打得落夫见王俊一副书生气，他的鼻子一哼，把头摇。我打遍四十六国无敌手，这东亚病夫更是白饶。我今天打死这个送死的鬼，轻而易举准得标。得标我把这个金杯抱回俄国，沙皇准在东宫把我招，封我为世界无敌大力士，皇宫的美女让我随便挑。想到这儿，他就冲我这王俊哈哈笑。来，我送你去把这个上帝瞧。王俊他强压怒火，没到立，他那俩眼一瞪，好似两把刀。公证人喊了一声说开始，他二人各量架势对上了招。那达德洛夫先发制人来进攻，冲拳猛把这个王俊凿。好王俊拨草寻蛇忙躲闪，身体灵便赛地猫。王俊他东躲西闪，把达德洛夫来引斗，有意把他的体力消。这狂徒当时气得嗷嗷叫，使绝招对准王俊的前胸腿高撩。这一脚要是踢上去呀，王俊的性命准报销。就在这脚似到未到的一刹那，噌，王俊他窜出擂台也足有一丈高。中国看客心中一惊，说不好，神武馆弟兄喊糟糕。王俊他刀卷门帘桨身坐着，轻轻落地稳又牢。公证人连忙宣布达德洛夫胜了王俊。俄国看客当时美得发疯直嗷嗷，他们有的一个劲的喊乌拉，太太小姐冲着达德洛夫把稳抛。这狂徒 他昂头走进了休息室，把嘴撇到了后脑勺。中国看客心都碎了，一个个唉声叹气，把头摇。在这时候，那鼓号队又敲鼓来，又吹号，公证人伴随鼓点喊声高：“哎，先生们，女士们，棒棒棒棒，你们大家细听着，嘟嘟嘟嘟啊，棒棒棒棒。”有打擂的快打擂，不然的话打得落马先生就夺标了。那个咚咚咚啊，咚咚咚咚，滴滴答答，咚咚噗，鼓漏了。您说可这糟糕不糟糕？公证人的话音还未落，忽听得一声喝喊震云霄：“有，我打擂！”这喊声把俄国看客吓了一大跳，这喊声使中国看客把他忧愁消。随声看，喊话的正是东方旭，他摘下了礼帽脱长袍，但见他短打衣给他一身皂袜，白云边给他绣的庙，他的黄丝带给他扎在腰，他的红袖口给他格外翘，青洒鞋正合脚，白布袜在里边套，英雄配上了英雄装，更显得浑身胆气势英豪。东方旭纵身要打擂台上，猛然见神无关小四儿跑到了近前，把他招：“东方师傅，不好了，您的女儿小玉蓉被洋行派人抢走往南逃。”啊啊！东方旭听罢双眉皱，心中好似滚油胶，暗想到：“这定是洋行发现我化妆来打擂，才使出这调虎离山的个毒招。”真猜对了，原来是绿宝石洋行的董事长图拉耶夫与买办两手人，他们暗施诡计，派人刺杀东方旭，满以为阴谋得逞，大功告成。不料想东方旭突然化妆进入游乐场，被两手人发现，不觉大吃一惊。于是他一计失败，又把二计生，企图阻挡东方打擂，派人抢走他的女儿小玉蓉。在一旁东方旭的妻子告莲芝闻听此信是泪洒前胸：“他爹，这擂你就别打了，咱赶快去救玉蓉。”东方旭强压怒愤，目含深情：“莲芝啊，孩子当救，亲生骨肉怎不心疼？为雪国耻家恨，这擂非打不成，我东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岂容洋人再逞凶？”说到这儿，纵身跳上擂台，顿时全场掌声雷动。东方旭巍然屹立似轻松，台下的掌声似雷鸣，这掌声鼓得东方心激动，不由得酸甜苦辣百感拥。他想起16年前父亲被俄国教士害死的沧州玉，他想起为国捐躯的岳父义和团首领郜海明，他想起与莲芝青梅竹马相依为命，给他想起压抑家人流落江湖卖艺苦谋生，他想起与神长师傅相会西郊外，他想起单臂苦练九宫八卦铁掌功，他想起和大海一片深情交重任，他想起生死不明的小玉蓉，千般情化作了千般力，万重恩激起了力万重。他深知眼前的对手非是等闲辈，这狂徒人高马大有其能，我必须得蚂蚁慢慢把他骨头啃，稳扎稳打将他赢。在这时候达德洛夫二次把台上，这狂徒眼望东方猛一惊：“见东方旭义和团服身上穿，这狂徒当时气得眼都红了，心暗想：父亲呐，16年前您到天津惨死在与义和团的激战中，为报仇，我从小就把这个武艺练给他，为报仇我特意安排了这趟中国行，为报仇我把沙袋当作义和团来倒，为报仇不捣烂沙袋我手不停啊，我今天要与义和团的后代来 来交战。父亲呐、啊，我要拿他的人头鸡王陵。想到这儿，他是恶狼般的大眼瞪东方旭，也目光怒射，恨满胸。他二人，一个像雄狮要决斗，一个似恶虎要行凶。可这一个要为中华民族争荣耀，一个要为俄国沙皇抖威风。在一旁公证人喊了一声说，开始。游乐场内静无声，千万双眼睛瞪着那个擂台看，连心跳的声音全都能听清，太静了。猛然间东方旭闪电一身往前闯，打得洛夫双拳一举往上迎。东方旭出长腿使了个少林十八式，对准打得洛夫使劲蹬，啊嘿，就这一下正踹在达德洛夫的大胯上。这狂徒他差点来了个倒栽葱，他后退两步忙还手，两只冲拳左右来开弓。东方旭感到了来拳挺沉重，躲闪不及被击中，他被逼到擂台的边沿上。猛然间一个游龙飞不死雷霆，哎，就这一下给他打得真够重。这狂徒身子一晃脚不停，咬牙切齿蓝眼瞪给他回手出招又反攻。东方旭判断出这杨力士的功底与神力，要这一般人我这一招下去了准吹灯。达德洛夫也把东方暗赞叹，这中国拳师的武艺确实很高明啊。他二人是你来我往，攻势猛，出招进招很又凶。东方旭好偷蛇鹰拳法变，达德洛夫闪展腾挪急四风。这狂徒忙使泰拳法国脚，这两招是他的拿手过硬攻。这个泰拳拳快似闪电，肩肘腕指都有其能，法国脚变化莫测难防备，使出的脚法快似风。东方旭见达德洛夫使绝招，他要用八卦铁掌汤九宫，将身一闪要起步，可不得了喽！忽听在背后有人喊了一声，东方旭，你还要不要女儿的命啊？再不去就活不成了。东方去听罢猛一愣，给他回头查看，神放松，见两手人坐在了台脚，有意在喊叫。东方旭不由得怒火胸中生，就在东方散神的一刹那呀，那达德洛夫借机发了疯，双拳灌上吃奶的劲儿，对准东方下了绝情。左拳是虚奔了胸口，右拳是实奔了眼睛。东方旭躲过了左拳右拳道，忙用左臂往上迎，就听咔嚓一声响，东方旭左臂骨裂格外疼。紧接着达德洛夫的左拳道给他直奔东方左前胸，东方旭向右一闪身，啪，他的上臂二次被击中。东方旭哎呀一声倒在地，上臂巨疼头发懵。中国看客把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达德洛夫却呵呵冷笑露狰狞，他恨不能一拳把对手给打死。在一旁公证人手拿着喇叭喊连声，一二三四五。东方旭好像一点没听清，眼看就要输到九了，猛听得一声怒吼震耳鸣，东方旭你给我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中国看客给他齐声呐喊似雷霆，这喊声惊醒了东方旭，不觉得浑身一激灵，一个鲤鱼打挺桨身战，哗，台下的掌声似暴风。随声看，领头喊话的正是何大海。东方旭感激的心情难形容，他手扶着伤臂咬钢牙，面对着狂徒瞪双睛，他似看到 爱辉城下辱国耻，似看到乌苏里将血染红，似看到北洋力士残害致死的众武士，他似看到哇租界地外国旗子飘在空，民族耻辱国恨，其中洋人在横行，我要把洋力士的嚣张气焰打下去，给他单臂也要将他赢。想至此，东方旭急忙趟起九宫步，九宫步一趟妙无穷，这个九宫步步法九九八十一，逢九生九藏九宫，这个九宫宫中宫套宫，给他人走九宫似游龙，给他游龙盘宫只见影啊，九宫影真难分清。东方旭青丝燕子穿梁过，结似蜜蜂绕花丛，猿猴没有他交见，这蜻蜓怎比他轻盈。那达德洛夫当时花了眼喽，蓝眼珠一个劲儿的冒金星，但只见四面八方给他都是东方旭，把他围了个里七层啊外八层，给他里七外八的把那个不透风。这狂徒再使泰拳法国脚，顿时全都失了灵。东方旭一见时机到，把气运到铁掌中，千仇万恨凝聚在一起，对准达洛夫发了功。就这一下正打在达德洛夫的后背上，这狂徒啊半拉后背全都轻，他扑通摔了个嘴啃地，差一点把他地他啃了一个大窟窿。他翻身跃起又拼命，东方旭闪身躲过又进攻，嗨，就这一掌正打在达德洛夫的锁骨上，锁骨折断那疼的这个家伙直哼哼。他深知眼前的对手难敌过，要取胜必须用暗器将他赢。想至此，噌，从靴子里边抽出一把匕首，对准东方要行凶。东方旭见达德洛夫抽匕首，满腔怒气胆边生，向右一闪将身纵。啊嘿，就这一下正打在他的左前胸，这一掌他的五脏六腑都拍碎了。这狂徒啊哇的一声鲜血涌，咕咚一声倒下了擂台，那眼一翻脖一梗，胳膊一伸腿一蹬啊，跟楼一声吹了灯，还死去了世界高水平。公证人连忙宣布我们中国一方得了胜，游乐场内齐欢腾，有人放起了鞭和炮，有人把锁子吹得真好听，有人激动的流热泪，有人把帽子抛在空。这就是东方旭铁掌金臂杨力士为中华武林建旗功。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张志宽先生表演的快板书《东方旭打擂》。其实啊，东方旭打擂这个故事取材于天津的真人真事儿。东方旭的原型呢，就是天津赫赫有名的拳师韩慕霞先生。1918年秋，俄国大力士康泰尔在北京百擂比武，并扬言百擂七天，并做一面大金牌，以资给最后胜利者。而且呢，如果能把自己打倒在地，就可以得一面金牌；打倒11次，可得全部11面金牌。韩慕霞在天津听说康泰尔如此嚣张，就来到北京要与他一决高低。不料警察厅却以恐伤人命、引起外交为名，不准比武。韩慕霞一怒之下就直接找上门去，结果只几个回合，韩慕霞就把康泰尔打翻在地。到了康泰尔摆擂的最后一天，康泰尔叫翻译先到擂台上，用望远镜四处巡查，看韩慕霞来了没有。以为韩慕霞没有来的康泰尔刚跳到台中耀武扬威之时，韩慕霞突然跃到台上，康泰尔一见连忙摆手，不逼了不逼了，服了服了，把11面金牌乖乖捧出，并当众写下了中俄文对照字句。 上，中华有神功。 我是一张弓，战士一棵松，不动不摇坐如钟，走路一阵风。南拳和北腿，少林不当功，太极八卦连环掌，中华有神功。 筋骨皮，那个内练一口气呀，刚柔并进不低头，我们心中有天地。 我是一张弓，战士一棵松，不动不摇坐如钟，走路一阵风。 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相声行话管笑料叫做包袱。作为相声泰斗的马三立先生，在他驰骋笑坛的一生中，究竟抖过多少个包袱，想必连老人家自己都记不清了。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九，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本期的相声人生，我们依旧是来和大家一起追忆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的艺术人生。今天要说的就是马三立先生抖的第一个包袱，不过这个包袱并不是在舞台上抖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先来听一段马三立先生表演的单口小段《苏三不要哭》，然后您再听红酒慢慢道来。 我唱一歌，不是现在的新的这流行歌曲啊，这个我唱不了啊。这个我唱一个40年代的那时候我听过的歌，40年代啊，唱一个歌啊，难听啊，就这样吧啊。苏三。 苏三不要哭啊，这不是苏三起劲，苏三离了洪洞县，叫声来在当县，这不那词儿，不那词儿，这是苏三啊，这个词儿咱先说说，要么听不清楚啊，我唱难听这词儿，苏三。头一句呀、啊，是想到南洋群岛，这苏三不是在哪儿吗？在这个山西吗？洪洞县吗？按理说，洪洞县发配太原府吗？这词儿不是，想到南洋群岛，这苏三有上南洋群岛干嘛？想到南洋群岛，怀抱琵琶一块儿跑。他不是赵五娘，也不是昭君，我就纳闷儿，苏三哪儿来的琵琶？咱别管他了，反正就这词儿，啊。第二句呢？第二句是想到哈尔滨去找那亲戚小娇娇，这小娇娇是什么玩意儿？咱也不知道，反正找亲戚老娇娇。第三句呢？起身时雨真不小，下雨了，雨真不小。可恨天气太干燥，下雨没有干燥。第四句，雪风吹下雪了，雪风吹的热难熬，雪风吹的热难熬。苏三你别这么嚎，嗨苏三呐、啊、别哭嚎啕，我到广西去吧，咱们怀抱琵琶一块儿跑，打哈尔滨就跑广西去了。第二一段呢是什么呢？我扒上电线杆子，这个苏三就扒住电线杆子了，随着顺风向前流，啊，见飞机忽然掉下来，打伤了800小黑狗，把鞍马都这苏三又骑马了，也不知道怎么骑马了，把鞍马都惊走，我的性命不能留，我眼上嘴唇。应该掩面大哭，这光掩上嘴唇，掩上嘴唇，大声吼，大声吼叫，掩住嘴唇，他怎么吼叫呢？掩上嘴唇，大声吼，苏三就别这么嚎，就这词儿啊，咱们说两下。哒哒哒滴哒滴滴哒哒哒滴滴滴哒。我想到南洋群岛，怀抱琵琶一块跑。我来想到哈尔滨去找那亲戚小娇娇。那是雨中多少飘飘，春去太难找。这个季风吹得难熬，雪在那边这么好。哎，苏三啊，别哭嚎啕。我来到广西去找怀抱琵琶一块跑。我把心天心干了。顺风向前流，这个飞机忽然掉下大花花的小黑狗，那花篮花都低头，我的心情不能留。我们眼神就很大声吼，现在的别这么好，我们谁编的？ 听完了马三立先生表演的《苏三不要哭》，咱们就来说说这第一个包袱的诞生。事情发生在马三立被父亲接回家之后。这个家并不温暖，而且家境也不好，成天是鸡吵恶斗。虽然如此啊，但父亲马德禄还是从牙缝中省下钱来让马三立上学读了书。马三立也很争气，小学毕业后顺利考入了汇文中学。不过一上中学，这麻烦可就来了。究竟是什么麻烦呢？先让我们来听一段马三立表演的《美容医院》，然后再接着说。 相声嘛，本来是相声，它是一个相貌的相，声音的声，啊，像这小段我会的很多，我会100多段，就这个三五分钟、5、6分钟、7、8分钟，这个我会100多段，我也愿意让他们跟我学，他们也愿意学啊。这个相声演出不化妆，应当也化化妆，像他们年轻的应当擦点粉的，抹点红的胭脂，为什么呢？不是为自己漂亮，咱们舞台啊，灯光啊强啊，灯光强的照的，省得脸上又白又绿的，跟抽白面似的，就难看了。哎，都抹点红的，我就不必了。这80岁了，干嘛？上回又给我抹一回，让我您系个领带，来个西服，那个红的，啊，红领带，这儿抹上红的，让我上， 围到上午照镜子一瞧，猴啊！我干脆洗了，不，别，就这样，已经长着缺德样，没办法。因为它相貌，相声嘛，相貌的相，声音的声，我这声音很难听，我又不会唱，啊，说学逗唱，我不会唱，我不唱，啊，说呢又说不好，相声，声音不行，相貌，啊，我，哎，我知道，我长这模样，我很对不住你们几位，啊，其实我小时候挺好看，我小时候小胖子，谁瞧谁爱，我小时候。小时候挺胖，圆胳膊圆腿儿，有肉，嘿，好，多好看！小孩几岁了？大了变这样。小瘦，小时候为什么瘦？小时候有病，小时候4岁那年生病上医院开刀，大出血，打这以后就缓不起来了，就一直就这样。什么病呢？开刀了，什么病？痔疮，4岁得痔疮吗？哎，对了，这就是有痔不在年高。无痔空活百岁，活100岁没得过痔疮的白来了。白来了，人应当得化化妆，不单说演员化妆，咱们各行各业售货员上班，你就得洗洗脸、化化妆、抹红嘴唇。也应当这样，服务员也应当得这样。为什么让顾客看着好喜欢，看你干净，爱跟你说话，漂亮，精神点，男女全一样。嗯，说脸上又雀斑粉刺，哎呀，这肉皮粗啊，又黑又粗，擦粉呢？珍珠霜，买珍珠霜，擦点，你瞧瞧，皮肤又白又嫩又光滑，别擦太多了，你擦十字盒，挺鼓的鼻子也没了，平了，那也不好看。少每天抹点擦点，哎，很好。脸上雀斑粉刺长疤了，治一下。现在有这美容科、美容医院呢，咱们我看过。猴子留的，有的长一块黑迹，长黑毛，这个都能治了去，给你补上肉皮，一点看不出来。豁嘴都能治吗？是吧？挺漂亮，大姑娘，呵，这大姑娘20来岁，个儿、身块、身条、相貌。重眉毛大眼睛漂亮极了，搞不了对象，豁嘴儿，对吧？我不知道你们管这豁嘴儿叫什么，到我们北京叫豁，北京叫什么豁唇儿，嘴唇的唇字儿就是豁唇儿。天津呢，天津管叫什么老凤，就是嘴唇这儿拆了带，这儿短一块肉，这挺漂亮大姑娘，这短块肉怎么搞对象？不要紧，花钱美容科、美容医院几10块钱给你缝上，没疤了，没疽子，一点看不出来，平了，搞对象好搞了。人工酒窝，合计一乐俩酒窝，一大姑娘多漂亮，俩酒窝，人工酒窝没有酒窝，拉俩酒窝，我看过，我参观，参观学习嘛，到瞧瞧，明白没有怎么回事？他不是打外边拉，打里边拉，跟那个理发馆那个椅子似的，理发馆那椅子不是。能躺下吗？要打里边拉，拉坏不行，拉坏俩鼓包，拉俩鼓包很两块糖似的，那就不好看了。人工酒窝，瘪鼻子改骨鼻梁，挺漂亮大姑娘，大瘪鼻子，怎么办？动手术，美容科给你垫上骨头，让你骨鼻梁鼓起来，垫上块骨头，鼻子尖也得起来，鼻尖这没有骨头，这鼻子尖是肉的。可鼻尖也得鼓起来，不能光当尖鼓立交桥，那也不行，也难看，鼓起来。人工双眼皮嘛，好看，对吧？总没有大眼睛，双眼皮可以拉去，这得注意。咱们在座有女同志吧，脸型长脸，眼睛大，长眼睛单眼皮拉双眼皮好看，就怕圆眼儿，小圆眼儿不好，拉也不行，圆眼儿，眼低如圆。我表姐还活着呢，今年也70多了，这圆眼儿，但那年轻40来岁要拉，咱这就劝他，我说您别拉，您圆眼睛，圆眼儿拉也不好看，我乐意，我有钱，你管不着， 啊，好好好，您乐意，你有钱啊，您拉，您去拉，该是他倒霉，赶上这大夫，这个实习大夫，一技术差点，赶上让他拉，拉双眼皮不是对脸，大夫不是趴他身上拉，站在后头就拉，拉双眼皮，拉坏了，拉错地方了，双眼皮拉下边了。起来就翻了，起来就急了。哎，我走啊，我这怎么双眼皮下边？赔我？那怎么赔啊？那经理说：“哎呀，这是失误，这不收钱了，不收钱，不收钱像话吗？不收钱算话吗？拉下边，给我拉上边，拉上，又躺下，又拉。”上下都双眼皮起来了，照镜子一看，哟，像肚脐眼儿。 唇齿牙喉舌，哎，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紫竹就是干板细毛，琥珀石下尖，中间有透壁花窗。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孝心风采。 相声人生，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上了初中必须要穿校服，而家里已经没钱买校服了，马三立只好跟老师对付，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啊。老师下了最后通牒，不穿校服就甭来上学了。马德禄万般无奈，只好把打算买煤球烟筒的钱拿了出来，让马桂元替兄弟去买校服，还嘱咐买身合适的，要不明年又得置办新的。马三立听到爹这么说呀，眼珠一转说：“爸爸，让我去吧。”“你？你会买什么？”“我会。”马三立口气很坚定。父亲看了看他：“那就自己去买吧，记住啊，试好尺寸，买合适了。”马三立把校服买回来，爹和大哥都去园子了，他就小心翼翼地把校服压在了枕头下边。没成想第二天早晨可惹娄子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马三立先生和王凤山表演的《美人赞》，稍后红酒再告诉您。 这个相声嘛，啊，这个相声包括很广啊，相声里头是说学逗唱，当然是以说为主。我呀不行啊，我表演的不好， 哦， 因为我的条件太差，相声两个字我都做得不够啊。 是啊， 我的艺术水平太低了。 嗯， 相声，你说这个，这俩字我全不占， 全不占。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对， 你说这声音我又不会唱，声音也没有，相貌， 嗯， 相貌就甭说了， 嗯， 已经长这样了，啊。总觉着长这模样怪对不住你们几位的，没办法，已经这样了。 哎， 其实我小时候挺好看，我小时候那人缘您甭问，我小时候人人爱啊，我到哪是谁欠谁谁夸，嘿，小孩多好，几岁了？ 嗯， 大了大了变这样了，怎么都没想到，怎么都没想到会啊，小时候挺好看，小孩长大了这样了，就没想到。 哎，想到了，你小时候就这样。 你想到了干嘛？那你什么？你想着你想这个吗？你好，你好啊！哟，我承认我们长得不好，长这样这不行，这砸了就算难看了。你好，你好，你这模样 啊， 你也不正品。你觉着你长得对，来小镜子照着，小镜子照着， 我照那个， 照着吧， 我不照那个， 你瞅瞅啊， 我甭瞅， 你不知道你什么模样了，你就觉着我寒碜了， 嗯， 谁好看 啊？ 谁算对了 啊？ 我长难看，我是难看，谁好？ 谁好？ 谁好？你给我指出来 啊！指， 你说呀，啊，谁呀，啊？我不好， 我要说一好看的， 嗯， 就好看。 你说应当长什么样？ 哎，我说的，哎，要按我说这模样就好。 你说吧，应当什么模样？ 我说个女的， 女的白。 白不 长得胖，你怎么 看 怎么就好了呢？ 长得柳叶眉，杏花眼，樱桃小口一点点，通关鼻梁，一笑两个酒窝，说话燕语莺声，杨柳细腰。 没有，你这、啊、你这就这没有这这套子活，这我们懂这个、 啊、 套子活，这叫是美人范儿。说书的来这个，说书的先生就用这个，哎呦，夸这人长得好就来了，就这套。这人长得什么样？柳叶眉，杏花眼啊，通关鼻梁，樱桃小口一点点，怎么着？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窝 啊， 杨柳细腰，说话燕语莺声， 多好、 啊！这套词儿啊，表示这人好看 啊。 那听书的也不抬杠，谁还问他？一听就完了，哦，就承认了，这好看，实际不好看。 是啊， 真长这样 啊？ 哪个女人把这几样长全了？完，你算废了， 废了， 长这样就坏了， 是吗？ 就难看死了 啊！ 哪个女人长这样？柳叶眉，先说这眉毛 啊， 柳树叶子看见过没看过？ 看见吗？ 柳树叶 啊， 这么窄，这么长 啊， 柳叶眉，先瞅这眉毛， 哈、啊，这俩大眉毛， 大了过耳朵， 哎， 这么大个大眉毛。你说吓人不吓人？杏核眼 啊， 杏核滴溜圆挺扁，这样的眼 扁，看看看，成了成了这，哎， 通关鼻梁 啊， 更可气了 啊， 通关鼻梁，他鼻子高 啊，通关呢，他得连这儿都鼓 啊，哎呀，好嘛， 这大鼻子，嗯，樱桃小口， 哎， 那嘴小，小小的什么程度 啊？ 像樱桃，像樱桃弄点小嘴儿， 嗯。 咦，嘴小，吃饭麻烦了。 怎么？ 老得吃面条， 吃别的呢？ 吃别的，给饼怎么吃啊？那么大饼，那么点嘴，多少吃完了？ 哎， 天天给炸酱面。 哦， 长长的，长长一根面条。 哦， 往里嗦，滋溜，嗯，进去，得，饱了。 哎， 面条嗦进去了。 啊， 酱都糊在这儿 了。哎呀，看看看，成了，成了， 还俩大酒窝呢。 啊。 这倒霉倒霉大酒窝了， 怎么 小嘴大酒窝，远看仨嘴， 嚯， 最可气就是燕语莺声 啊， 说话燕语 啊， 像那燕子那言语，那燕子叫唤嘴多快呀、啊啊、燕子叫唤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那嘴那么快，莺声那黄莺的细声细音、 啊、 谁懂啊，谁听得明白，你老伴就那样，你爱人要跟你说话燕语莺声，你受得了受不了 啊？ 你不懂啊，他起码他得说得清楚， 是啊， 你好听得明白啊。 哎， 您每天就上班够钟点，您下班了 啊， 回家吃饭， 对， 您到外来，这是您家啊， 哎，我 您到大门 下班回家进门要吃饭， 哎，您一进门，你爱人跟你说话他得说得清楚， 是啊， 好比说您来了， 哎， 你爱人迎过来， 哎，我听见 哟， 嗯， 你回来了 啊，回来了， 哦，你喝茶吧，挺热的， 好， 吃饭我给热热菜， 可以 啊，你还懂啊， 对， 他绝不能燕语啊，那嘴那么快，莺声的细声细音的跟你说，你能懂， 那一样， 你来试试啊， 来， 下班回家要吃饭，你外人燕语莺声 啊， 你回来吧，你回来吧， 哟呵， 你叫我给你领着的 啊， 你赶紧给我领着吧， 听完了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美人赞，咱们再来说那身校服。转天早晨啊，马三立穿上这身校服之后，马德禄就皱起了眉头，因为这件校服最起码要大三号，被里面瘦骨伶仃的马三立顶着，活像衣裳架单挑一件肥大的斗篷。你昨天我怎么嘱咐你来的？马德禄气得话都说不上来了，哥哥马桂元也急了，不让你去非要去，这可怎么办呀？马三立扬起两只胳膊，就像戏台上的老生抖袖一样慢条斯理地说，大是大了点，冬天套棉袄，明年长了个还能再穿吗？马德禄叹了口气，哎，闹了半天他这包袱使在这儿了。这就是马三立先生第一次抖过的包袱。到这儿啊，我们本期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为您带来一首来自胡彦斌的《包袱》。 马三立在汇文中学还发生了什么故事，我们将在今后的节目中为您讲述。主持人红九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一直付出，直到感情起了冲突才有所领悟，爱情的起伏反反复复来得仓促，什么都会变得不清楚。我一直在乎，直到你对我的辜负才有所无助，爱情的岔路走得好苦，回到最初曾经的承诺已不算数。我不是你的包袱，你说你那么辛苦，我背负你给我的无辜。你只在乎你的在乎，却忘了我的付出。我不是你的包袱，你说你那么辛苦，我承受你给我的痛楚。你只在乎你的付出，却忘了我的在乎。起了冲突才有所领悟，爱情的起伏反反复复来得唐突，什么都会变得不清楚。我一直在乎，直到你对我的辜负才有所无助，爱情的岔路走得好苦，回到最初曾经的承诺已不算数。我不是你的包袱，你说你那么辛苦，我背负你给我的无辜。一直在乎你的在乎，却忘了我的付出。我不是你的包袱，你说你那么辛苦，我承受你给我的痛楚。一直在乎你的付出，却忘了我的在乎。辛苦，我背负你给我的无辜。你只在乎你的在乎，却忘了我的付出。我不是你的包袱，你说你那么辛苦，我承受你给我的痛楚。你只在乎你的付出，却忘了我的在乎。 坐高，准备着约会。